应以小王生得道者，即言小王生而为说法。嗱，咁啊呢啲经文咧，都系说明啊，观世音菩萨所谓普门示现啊，应以何生得道者，即言何生而为说法。嗱，我哋刚才所念呢一段经文咧，就是观音菩萨示现的小王身。那什么叫做小王身呢？我们通常有个名词叫做粟散王。那为什么叫粟散王呢？粟就是粟米，就是那些包谷米，相信大家都懂得的了。那你将我的包谷米一粒一粒嘛，那就晒干了，或者未晒干都得。那你将它剥下来，那个麻辣一炸呢，你将佢一撒，咁啊散开佢，咁啊满地都系啦，咁啊东一粒西一粒咧，就肯定唔系走埋一堆噶啦。咁咧就譬如啊，单系我哋呢个地球上，就分布于几大洋，都有好多个国家。嗱，咁啊联合国嘅记载咧，都有成140-150个国家，就系我哋呢个世界。何况还有其他的国土呢？佛所教化是3000大千世界，那么为他所教化的地方，那么国土就很多啦。那么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王，或者呢今日民主时代所谓总统啦，或者呢是首相啦，这样都是呢他是最高一个领导人。咁啊，证明咧呢啲王啊，或者系总统啊，或者系宰相咧，就唔止一位两位啦，就好多在呢个地球上。所以好似咧，我哋拿一扎嗰啲粟米啊，将佢一撒撒开咧，到处都系，等于话分布咧系全个世界好多个国家，就名为叫做粟散王。咁即系咧，以一个单位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一个国家一个王啊，一个总统啦、啊，一个首相啦、啊。咁啊，将佢撒开嚟咧，就呢个世界就有好多个国家，就有好多个皇帝，或者咧系总统，或者咧系首相。咁啊，通名为呢个小王。嗱，咁啊，王咧就有权威。就可以咧推动呢个佛教嘅嗱，咁啊自古以来咧，自从有佛法到我哋中国啊，固然有几个朝代咧系反对佛教、破坏佛教，嗱，但系亦都有好多个朝代咧，嗰啲皇帝咧系信仰佛教嘅，嗱，好似我哋佛经里边啊，有一部叫做《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》。嗱，咁啊，人王咧就系仁德之王。嗱，咁啊，呢个仁德之王啊，佢有道德，咁啊，佢自己修行呢个波野波罗蜜之法门，咁啊，佢亦都以呢个波野波罗蜜嘅法门啊，来到佢咧，化到全国嘅子民，咁啊，令全国嘅子民想话上行就下效啊。人人依呢个波野一法，能够看得破、放得下，冇咗呢个争执，或者全国嘅人啊，依呢个波野而受持呢个五戒，跟住变咗全国咧，都系一片人间净土啦。嗱，咁啊，所以观音菩萨遇到呢个小王身。应以呢个小王身而得到嘅，咁啊观音菩萨就以呢个小王身咧嚟到为佢说法，咁啊说啲乜嘢法呢？嗱，咁啊一般都系教佢修呢个五戒，持呢个十事，嚟到提倡呢个人道嘅伦常，唔好咧做呢个乖于呢个常理嘅事。咁啊，若能如是修咧，你将来就可以得到呢个小王身嘅果报啦。佢应以长者身得道者， 佢即現長者身而為說法。嗱，咁啊，長者身咧，長者就係大富長者。當然佢嘅地位咧就冇呢個國王咧咁高，但亦都唔差得幾多啦。咁啊，可以講咧係呢個國王啊小王之下咧，就到呢個大富長者。嗱，咁啊，我哋以乜嘢條件啊嚟到稱佢做長者咧？一定咧，佢見多就識廣啊！而且咧有呢個信義嘅人，所謂言出必行。嗱，咁啊，通常講咧，長者就係有十種嘅德，先至可以稱為佢哋長者，唔係話淨係有錢咧就算數嘅。嗱，第一就係敬貴。咁印度咧，通常就有四個種姓。咁佢呢個階級咧就好尊嚴嘅，呢、這個界限咧就好清楚嘅。嗱，咁第一個咧就叫做姓貴啦，就係佢呢個種姓咧係屬於貴族嘅種姓，或者係婆羅門種，或者咧係王種，出生於呢個貴族嘅家庭，咁就叫做姓貴咯。嗱，第二咧就係位高。佢个地位咧就好高嘅，就或者做大官啦，啊或者咧出入响呢个朝廷里边做事啦，佢响呢个社会，响呢个国家咧，佢呢个身份呢个地位啊系好高级嘅，咁啊佢就位高。嗱，第三咧就系大富，咁即系有钱啦。嗱，咁啊印度咧。好多有錢人家噶，咁啊嗰啲有錢人家咧，嗰啲黃舊紙啊，如果講黃金咧，有啲真係成個倉成個倉黃金啊！嗱，我哋佛教有名啊，一位叫做給孤獨長者，咁啊佢真係屋企嗰啲黃金咧，唔係一個倉兩個倉啊，都唔知咧斷十斷十個倉啊，都係黃金，但佢又好人啊。佢啊專門咧用佢啲錢啊去救濟啊嗰啲孤同埋獨，即係鰥寡孤獨，所謂年老啊有病啊無依無靠嗰啲人咧，佢常常打開佢呢個金庫啊，攞啲黃金出嚟咧救濟嗰啲鰥寡孤獨無依無靠嘅人。所以咧，嗰啲人啊，就尊稱佢一個名字咧，叫做給孤獨長者，專門咧係布施啊，俾嗰啲鰥寡孤獨嘅人。咁佢就給孤獨長者啦，咁啊證明佢係有錢。嗱，第四咧就係威猛，即係佢有威德，佢有勢力，就係佢本身咧，佢個行為。端正啊，佢出嚟咧，佢有威，佢能够咧系服人，而且有势力，凡事咧都要主持公道，佢唔会咧恃势咧凌人，咁就名为佢就威猛。第五咧叫做年期啊，年期咧一方面。可以讲佢年纪长大啦，所谓六七十岁啦，系一个老人家啦，经过几十年咁磨练啦，佢到到咁嘅年龄咧，各种嘅事情佢都阅历丰富，咁啊因此咧，佢就属于啊一个长者咯。嗱，咁咧亦都可以讲咧，话佢呢个道德嘅修养，呢、這个学问嘅修养咧，系相当咧嘅资历深，所以佢就年期。嗱，第六咧就系智深，所谓佢有智慧啊，能够咧去明白事理，深信因果。对于判断一切事情咧，系唔会咧错误，凡事咧都秉公办理，唔会咧系弄错嘅。咁啊，佢哋自心就系有智慧咧，能办事啦。 那第六呢就是行政啊，佢嘅行为就好清净，因为佢受持呢个五戒，佢唔杀生、唔偷盗、唔会奸淫嗰啲妇女，直世嚟嘅欺凌啊，嗰啲弱小，嗱佢亦都咧唔打妄语、唔饮酒啊，咁啊佢呢个行为咧就好严谨啊，系好清净，咁叫做行政。第八就叫做礼备啊。就佢言行举止咧，都合乎呢个礼智。佢虽然系有钱，佢唔会骄傲，唔会咧系我慢。咁啊，处世做人咧，好有啊呢个节制，好识得咧以呢个礼啊谦虚嚟到佢对人，咁啊叫做礼备。第九就上叹，第十就下归。嗱，咁佢既然具足如上八种嘅咁好条件，所以对上就系国王啦，都对佢欣赏，对佢赞叹。而嗰个啲下人啊，所谓咧在佢晚一辈嘅人咧，对佢咧有一种归属感，好尊敬佢，好乐意咧去接近佢。咁啊，叫做上叹啊，同埋咧下归。咁一定要具足啊呢十个条件，先至可以称为咧系长者。咁如果应该有一类人啊，佢本身就系个大富长者，就等于话应该以呢个长者身咧嚟到为佢说法啦。咁所以观音菩萨咧就现啊呢个长者身为佢说。这个五戒十善，一共教他呢秉承以上的十种德呢，是为这个人群服务。那这十种德，前各五种呢，所谓圣贵、位高、大富、威猛、年期，就是属于呢他这个身体自己这方面。那后各五种呢，所谓自心、行政、礼备、上叹、下归啊，就属于佢呢个心理个方面。嗱，无论若心理，若佢呢个身体啊，都系健全，都系合乎呢个常理啊，所以人人咧对佢都系尊敬啊。各位应以居士身得道者。就即言居士身咧，就言为说法。嗱，居士咧就系、是、在家修行嘅，无论系男居士或者咧系女居士，咁啊总唔知佢就唔系学我哋咁啦，系剃咗个头，着呢个出家嘅衣服，受咗呢个出家戒，佢绝对咧冇剃头。冇着呢个出家衫，亦都冇受呢个出家戒，可是佢信佛呢好诚心，咁而且呢佢亦都受过三皈五戒，咁在家呢学佛修行，乃系居家修行之事啊，所以名为呢佢就居士。嗱，咁今时嘅人呢，总之佢唔系出家，啊咁佢入到佛门咧，咁啊受咗三皈五戒固然系居士啦，咁啊甚至无一个冇受三皈五戒嘅咧，都称佢为居士，咁啊变成呢个居士呢个名词咧就好浮泛啦，冇一个确切嘅定义。嗱，咁啊如果依照佛教呢个规矩嚟讲咧，凡系身为居士啊。一定咧，最好就受个三皈五戒啦。而且咧，佢呢个生活啊，不贪呢个名利，不仰慕呢个富贵啊。所谓淡泊自守，系廉洁隐居、明哲保身，系人格高尚、清净自修，不为。这个外界啊，这个烦恼尘境所牵缠， 而为呢个佛教服务咧，佢系任劳任怨啊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佢都先行一步，做呢个后来者嘅模范，能够以身作则，嗱咁咧，先至真真正正咧系一个正信嘅佛教居士啦。嗱，咁你就大家听过我刚才所讲咧，你就可以做一个借镜。市面上我刚才所讲咁多样，你哋能够自己咧系做得几多样咧？假设做到嗰就更好啦。即使唔十足做到，咁啊都尽量一个学习，咁啊先就可以符合咧呢个居士啊嘅身份。嗱，在我哋佛教。有所谓为魔居士、有私益居士，有很多呢是有名的居士、但是他不只有名字，他而且真是实行，他真是有这个道德佛学的修养，所以呢称为他的居士、其中呢有一位呢就叫做庞居士，他单名一个名字叫做阿允，就是五允皆空那个允。他呢就不单是居士身，实际上呢他外表是没有出家，是一个居士的身份，但是他的心呢已经出了家，即是说他的心呢已经悟了道，他的心呢已经是正了果位，是明心见性，所谓身未出家而心已出家。那么有什么证明呢？他本来就很有钱的，不是穷光蛋、那么他为了修道起见呢，那么他就住在汉口、即是住在我们中国这个湖北省。那湖北省有三个大城镇，一个汉口，一个汉阳，一个武昌。咁啊，呢湖北三个大镇咧，都系响呢个长江嘅边嚟嘅。咁啊，佢为就修道啦，唔好俾嗰啲家财一负累，障碍自己嘅道心修行。所以佢将嗰啲家产啦，凡系嗰啲有价嘅证券，好似屋契啦，或者人哋借咗佢嘅钱嗰啲钱具啦，佢冚唪唥烧咗佢。咁所有嗰啲现金啦、嗰啲现实嘅嘢呢，佢就冚唪唥倒晒呢个长江，咁就变成呢有都冇咯，真係好似穷光蛋啦。但係佢修行呢修得好好嘅，佢有一个老婆，就有一个仔，就有一个女，呢个女就叫做灵照啊，好聪明嘅。咁佢有人呢仔仔乸坐埋一堆呢，就讲禅话，就讲呢个禅宗呢开悟嗰啲说话。咁当然首先就佢老人家开始发言啦。咁如果佢讲乜嘢话呢，佢话修道就不易啊，正道亦都好难。所以佢话难难难，就十合又嘛，就事上贪啊。十合即是十斗，我们中国各式粮米用个斗的，我相信大家如果在唐山来的老人家呢都会看过都知道，但是那些年轻人或者未见过，因为家都讲一代一代，一代要得斤，各式用个木斗呢那是粮的，一斗就有几多斤，那你买一斗就两斗就叫粮给你。那么你说难难难啊，个十合油麻个树上摊，那嗰啲树啦，嗰啲树叶啦，就梗系抌低噶。一方面佢就抌低，二方面咧嗰啲树叶咧有啲滑滑地咁噶。你话你用嗰啲芝麻，乃至到米又好啦，你点可以泼上嗰个树上边啊，令到佢唔跌落嚟咧？响呢个树叶嗰度兜住咧，呢、這个简直系冇可能嘅。所以佢话修道咧都唔系咁容易啊，正道咧就更加难，发心嘅修行都已经好难得啦，其实正道咧更加难得啊，所以佢话难难难难到咩嘅程度咧？ 好似十合流麻，即系芝麻喺呢个树上摊开，咁啊梗系跌啦，冇法子黐得稳啦。即系话咧，修道系唔容易啊，正道更加唔容易。我哋只有咧努力啦，啊，只有自己警惕啦，啊，只有自己发心啦。咁啊，但系佢个老婆咧就唱反调啊。咁你话难啊嘛，我就话容易。佢话修道容易，正道亦都容易啊。佢话易易易，佢话青草头上都系祖师意啊。佢话冇乜难嘅啫，好容易啊，容易到点咧？佢话一条草个头上啊，你都可以悟到咧，我哋呢个本来面目。啊，都可以明白呢个祖师啊，西来意，即系明白咧，我哋呢个自心嘅本体，所谓明心见性啦。佢话冇乜难，吓、啊，只要你能够一念过悟啊，啊，就好似打破呢个桶底一样，你就可以睇到呢个桶底外边咧嗰啲嘢啊，清清楚楚噶啦。嗱、啊，咁啊，佢个女咧。就嚟个中庸之道，老豆就话难，老母就话易啊，咁啊佢咧就不难不易啊，所以佢就话修道唔难，亦都唔系容易啊，但系正道咧亦都唔系难，亦都唔容易，所以佢就讲一句啊，佢话也不难，即系也不易啊，佢话饥来食饭就困时眠。就问题呢就在于啊，你有冇呢个分别心？其实呢修道呢唔一定要躲到呢个深山大岭啊，亦都唔一定要躲埋屋企呢，要搵呢个静静地啊。其实呢个闹市啊，呢个街市啊，人多嘅地方呢都系我哋修道之处啊。所谓行住坐卧，在在处处。只要我哋反照自心，唔俾呢个外边嗰啲境界转咗去啦，真系处处都系道场，处处都系佛法啦。佢话穿衣食饭都总是禅机啊，啊翠竹黄花都无非波野啊，花花都系真如，花花都系本体。所以佢话饥来就食饭啦，肚饿嚟咪食饭啦。如果疲倦啊、困啊，即系疲倦啊，咁佢咪瞓觉咯。嗱，我哋啲人瞓觉咧，佢就好多问题噶、哦。有啲床又话太硬啦，啊晾腰骨啊，啊咁有啲又嫌个床太软、哦，就挪咗条腰落个瞓，就个腰都弯啦。啊，有啲嫌个枕头高啦，又要浸低啲。啊，有啲就话个枕头硬啊软啊，咁啊，总之好多问题，呢啲完全咧俾呢铺床嗰啲床具啊、瞓觉嗰啲器具咧，冚唪唥转咗去啦。个咁乜嘢叫做佛性啊？乜嘢叫做本体咧？完全咧谂唔起啦。啊，咁啊，如果我哋食饭就更加麻烦。啊，点样煮啦？啊，买乜嘢米啦？今晚食乜嘢餸啦？咁啊，总言之咧，问题多啦。呢啲完全都系妄想分别。嗱，假如我哋唔落呢个妄想咧，佢真系食饭就食饭，冇咁多分别。啊，佢真系瞓觉咧，咁一觉就瞓落去噶啦，佢冇咁多啦梦想。真系《金刚经》啊，而同呢个《心经》所讲啊，所谓远离颠倒梦想啊，咁样啊，佢哋真系与呢个中道佛性嘅理体咧就相应啦，所以不难亦不易啊，处处都系道场，处处都系佛法啊，嗱咁啊，如此全家咧，佢对呢个佛法啊。都好有研究，讲出佢一种个悟境。嗱，到到佢后来走嘅时候咧，就更加咧系奇特。咁啊，有人咧，佢个老豆咧要走啦，咁佢就定到嗰日嘅午时， 即是中午十二时咪午时啦。咁佢就叫佢个女咧，佢话凌照啊，佢话你出去睇下个二头，就头先冇钟噶嘛，你睇下个二头，如果晒到正咧，就冇影嘅。其实一系咧未到中午，个二头未到中间，一系咧就太阳渐渐落西西斜，咁啊先至有个人影嘅晒到。但系如果真系对正嘅午时咧，你嘅人企喺个太阳之下咧，佢因为对得正正啊，冇影嘅，咁啊叫做午时。因为旧时冇钟，咁啊佢就叫个女啊个灵照话：你出去睇下系咪午时？其实咧，佢个女出去睇咧，系真正系午时。可惜佢翻嚟讲咧，佢话未到喎。嗱，佢如果你唔信咧，你就自己出去睇下。咁佢老豆啊，信以为真啦。咁啊，出去睇下。其实佢个女咧，知道佢个老豆咧要走啦，但系佢唔想咧，在佢老豆之后走，佢想在佢老豆之前走。所以佢老豆叫佢出去睇午时啊，明明午时，佢就话唔系，佢就想引个老豆，所谓调虎离山啊，引个老豆出去啦。咁啊，佢就坐上个老豆嗰个位啊，就走人啦。咁啊，等个老豆翻嚟一睇咧，觉得明明午时啊，对到正，点解自己个女话唔系咧？佢就即刻翻嚟想话同个女辩论啦。点不知翻嚟一睇咧，佢个女啊就坐喺佢自己呢个位咧，啊走咗啦，就咁坐住咁就，啊咁啊走咗啦。咁你话几容易？呢啲就系功夫嚟噶，我哋做唔到啊。如果我哋做得到就好啦，起码唔使花咁多医药费，不得已啊，唔使受咁多针药之苦啦，咁又几好。咁啊，佢个老豆啊只有死一日咯。嗱，咁佢有个仔，咁睇佢老豆。又走得咁快，自己个家姐又走得咁快，咁啊佢就喺外边咧种紧田啊，揸住个锄头咧喺度锄嗰啲泥，咁啊睇见里边咧老豆就既然走人，阿姐啊既然咧走咗啦，咁啊佢话我就留喺树冇乜用啦，咁啊佢就将个锄头冻起啦，啊咁啊个锄头就喺个泥个柄咧咁啊冻起啦，一阵啊蹦喺个柄嗰度咧，啊佢又走咗啦，企喺树咁咪走咗啦。咁啊，后来呢个庞公嘅老婆啊，即系呢个仔同埋佢家姐嘅母亲咧，咁啊睇见一家四口走咗三个，自己索性都走埋。不过佢就唔知去咗边度走，佢就唔喺屋企走，佢索性咧佢游荒参巷啊，咁啊一去咧就冇回头啦。嗱，咁啊佢呢一家四口咧，咁啊个个咧都冇出家，同你哋一样有头发。是居家，可是呢他这个心已经入道了。那么这些呢就是他们真正是明正言顺的居士了。所以维摩经呢有一品叫做弟子品。那么维摩居士呢奉佛命，所谓事现有病。那么佛呢就派这一班大阿罗汉啊，好似木建连啊、加士马、柯难啊、罗侯罗啊，咁啊成班大弟子咧去问病，点啊？即系问病啦，通通都俾维摩居士啊同佢讲佛法，问到佢哋个个口都哑，个个都唔够资格去问病，主要咧就系话要佢哋嗰啲小乘人咧要发呢个菩提心。发这个大乘心，不要只是为自己，鼓励他们向上，所以就藉这个居士的身份。那么维摩居士呢，在这个维摩经里面，所谓方丈室，真的丁方一丈，就是好像一百尺那样，他这个房间一百尺那么大而已，佢能够容纳八万四千个狮子座，啊，佢能够咧去呢个香积国，咁啊攞呢个香积佛食剩嗰啲饭啊，来到供养大众。咁啊，意思就系话，啊，居士都尚且有咁嘅神通，何况啊你呢班出家人，如果你冇咁嘅神通咧？ 咁你就不如呢個居士咯，咁你就快啲發心上進啦，咁就藉以鼓勵咧呢個小聖人發大菩提心。所以後來好多人咧唔明白啊，曲解呢個佛理，以為啊我係居士啊，我都可以話出家人，嗱咁就錯誤啦。咁如果你真係有為魔居士咁嘅本領，所謂入於妓院啊，佢化呢個妓女為尼而出家，佢入到呢個屠場啊，佢能夠化呢個屠夫咧，咁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而且呢個方丈室能容84000獅子座，佢呢個神通不可思議啊！嗱，咁如果你有佢咁嘅境界咧，咁你都夠資格話嗰啲小城嘅出家人嘅。嗱，咁如果你冇咁嘅境界咧，你就要尊敬出家人啦。我相信啊，你去呢個妓院咧，唔單話花唔到佢啦，可能你俾佢剪咗，唔識得出門口啦。啊，你入到呢個屠房啊，你唔單化唔到你個屠夫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你仲摸下個袋睇佢有冇錢，你就先買多兩件。啊，你俾佢剪咗去啦。如果咁樣咧，你自己全部把握啊，係凡夫俗子，一啲功夫都冇咧。咁就論次序啦，啊，咁你居士真係在我哋出家人之後，你就只有尊敬啊呢個出家人，唔可以講呢個出家人嘅短處。咁所以呢個居士咧，名正言順嘅，就係不貪名利，不求富貴，淡泊修持，清淨自居啊，先至係為一個真正嘅居士。咁現在觀世音菩薩講啊，佢話如果有一類居士身，我哋應以呢個居士身嚟化到佢嘅。咁觀音菩薩咧就以一個居士身咧就為佢說法，咁教佢咧要發呢個大心，要出家，然後咧要學呢個大乘嘅佛法啦，自度度人。以呢个利生为事业啊，以弘法事家务，以道嚟嘅智慧，嗱咁先至系一个真正嘅居士。咁你为佢咧系说法，个应以宰官身得道者，就即以呢个宰官身为佢说法啊。头先我哋就讲个小王啦，就即系国王啦。即是總統或者有權的宰相，今天下呢次講呢個宰官身呢，就屬於呢個大官，就是皇帝之下，或者是宰相，或者宰相之下呢的大官，即是今天呢或者是部長級，或者是司級，咁有啲權力呢主持一個單位的，咁啊，佢哋宰官嗱，咁如果有一类人应以呢个宰官身咧而得道，应该以呢个宰官身咧嚟到教化佢啦。咁啊，观音菩萨啊，就现呢个宰官身咧，就为佢说法嗱。咁啊，说咩法咧？就系说呢个伦常之法啊，教佢咧为人咧要恭敬。唔好有所偏，咁啊办事咧一定要主持呢个公道，唔好咧贪污，或者咧唔好咧藉着呢个官嘅威力啊去为非作歹，应该咧要以啊呢个仁德咧去服人，咁啊就以呢个宰官身咧。嚟到为佢咧说法，即系现呢个同类身啦。个应以婆罗门身得道者，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。嗱，咁啊呢一段咧就系观音菩萨现个婆罗门身。嗱，婆罗门就系印度咧四大种姓啦，属于咧系第二大种姓。第一大种姓叫做刹帝利，即是王种， 就好似今日啦、啊、日本啦、啊，咁有皇族啦、啊。你如果生响呢个皇家啦，咁你就系皇族中人，咁啊将来咧就有权继承呢个皇位嘅。嗱、啊，好似日本名人太子，咁啊佢当初咧佢就系一个太子啦，个老豆未死以前。林家老豆去咗世啦，咁啊佢咪继承做皇位咯。嗱，好似荷兰又系有国王嘅，有皇族嘅。嗱，咁啊英国咁啊亦都有国王，有皇族嘅。嗱，咁你生在啊呢个皇族嘅屋企里边咧，尤其是你第一胎啊，无论你仔同女都好啦，咁你都系第一继承皇位嘅人。嗱，咁呢啲就係皇族嘅种姓啦。嗱，咁印度第一个大种姓咧，最高最贵就佢哋刹帝利种，即系皇族嘅种姓。嗱，第二咧就婆罗门种，婆罗门咧佢就呢个清净修行，佢就多部分咧做呢个祭祀嘅，即系做呢个传道师或者传教。咁啊，或者修行，咁呢都系属于呢个婆罗门种。嗱，第三咧就叫做毗舍啊，咁啊，中国话佢哋商贾，即系专门咧系做生意嘅。嗱，咁啊，印度人咧好会做生意噶喎。嗱，咁啊，呢处我就唔知道，我唔熟呢处嘅环境。咁啊，香港咧好多印度人啊，咁啊，印度人做生意咧真系有一套本领嘅。啊、有他一套本事的，很会做生意的，跟那些犹太人一样的，做生意呢很厉害的。那所以呢，这个种姓呢就叫做皮舍，是专门呢是做这个生意贸易买卖这一个种姓啊。那么第四呢就首陀，首陀呢就叫做贱种啊，他就专门做埋那些啦低下的工作，例如洗厕所啊、扫街啊，或者做人哋嘅奴隶啊、服侍嘅主人啊，咁啊呢啲咧都系属于佢哋贱种。嗱，咁啊，假如佢要出街嘅时候咧，嗰啲人咧都唔中意见佢，更加唔中意咧同佢咧碰头嘅。咁啊，佢为咗避免人家被耻笑佢系贱种啊。所以他出街呢他就担一支红旗仔，那么手呢另外一只就揸着个铃铃，那么一直行着一只铃铃铃铃铃铃，那么人家一听到个铃铃声一望，见这个担着一支红旗仔啊，好像我们的旅行那个领队啊，那么为了好认呢，他肯定是一支旗仔的，去到边处呢他就放着拿你们的旅行。这个地方这个风景不错的，但是给你们半个钟头，你们不要超过半个钟头啊。那你回来呢，如果你怕荡失路找不到我呢，你就看我这支旗仔是黄色的，因为红色的，那就是我了，那你就归队了，不要荡失了、啊、那他都是一样，不过他就不是领队，他们只是表明他自己的身份呢是个贱种。如果你边个人见到我揸住红旗啊，跟住另外一只手咧揸住个铃铃铃铃咁咧，你就好避开啦，你就唔好同我撞头啦。因为我自己咧自问啊，系身份未至，唔可以同你哋嗰啲高尚嘅人咧系走埋一堆。依照佛在世嘅时候呢、这个阶级啊，嗰啲贱种出街咧，如果啊，踩到那些有权势或者那些贵族的种姓啊，这种人的影子啊，即有太阳啊，咁啊或者未曾到午时，或者过咗午时太阳落山啊，咁啊梗系有个斜斜的身影啊。咁啊，如果你踩到佢呢个身影咋，你都未曾碰到佢呢个人啊，踩到佢呢个人嘅人影咋，你都会啦，可能咧会遭到呢个杀身之祸啊。咁啊，可见啦，佢呢个阶级咧，嗰种嘅尊严界限嘅清楚，到今日咧，虽然嗰啲贱种咧未必啊 能够呢吓话做到呢踩到呢个高级嘅人影呢都会杀头，但系呢个贱种呢仍然系好多，真系永世都好难以超胜。咁啊，佛呢因此啊，佢哋生在呢个皇宫，贵为皇种，但系佢希望佢啊，以佢嗰种嘅德学嚟到打破呢个种族嘅界限。所以就话四圣出家，同名释子啊！任何一个种姓嘅人，乃至个贱种，你只要能够出家咧，都系释迦牟尼佛嘅弟子，都系圣释。好似四条河流入呢个大海啦，个大海可以容纳，分唔出咧边一啲系河水啦，通通都系海水。因为海又大啊嘛，能够容纳四方八面嚟嗰啲小河嘅水入到个大海咧，就冇咗呢个河个名啦，都系叫做大海水。所以话你四个种姓，无论你系王种、婆罗门种、做生意嘅种，乃至最低下嘅贱种系奴隶嘅，你只要出家，都系释迦牟尼佛嘅弟子。都是平等呢咁嘅身份。可惜呢我哋教主虽然係咁样提倡啊，但係等我哋教主去世之后呢，咁印度呢种嘅风俗呢直至到今日仍然呢都係咁样啊。咁所以佛呢提倡四圣平等呢，所以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佢话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只系呢个业障不同，就有呢个四种嘅阶级嘅外表。但系其实每一个人咧，佢都有个佛性，佛性咧系平等嘅，人人修行都可以成佛，就系决定在于你是否咧系唔系真心用功。如果你真心用功啊，王族修行固然可以成佛，即使是贱种修行亦都可以成佛。所以佛呢就是最平等的，没有这个阶级的观念。所以现在观音菩萨他说，假如遇到啊有一类这个婆罗门种姓的人，那么佛呢就去度佢啦，咁啊现呢个婆罗门身，所谓同类身就不分彼此，就好讲话啦。咁啊观音菩萨就为佢说法，亦就度佢啦。咁啊说啲乜嘢法呢？就系、是、说啊呢个大乘平等之法。咁啊大乘佛教咧就系、是、四乘平等。咁啊希望咧打破啊呢个阶级嘅观念，而达到咧系四河入海啊，系同一咸味；四圣出家，同名释子，冇呢个种族嘅界限。提倡咧系绝对咧系自由平等，系不分彼此。此就属于释迦牟尼佛一种嘅慈悲啊！咁亦都系观音菩萨咧，系一种嘅慈悲。所以如果遇到呢个婆罗门种姓，观音菩萨就为佢说呢个大乘嘅平等佛法，要佢哋发心咧平等咧普度众生，唔好分有呢个彼此嘅界限。故为应以婆罗门身得道者，即现婆罗门身。就是以为说法，今日应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生、优婆夷身得道者，即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生、优婆夷身而为说法。嗱，咁啊呢一段文咧，就系、是、观音菩萨啊，示现呢个四众生，等于话信佛嘅人虽然好多啊。总是离不开这个出家的男众比丘，这个出家的女众比丘尼，这个男居士的优婆生，这个女居士的优婆夷，总是分不开这些四类，离不开这些四种。所以观音菩萨遇到应以比丘、 或者比丘尼、幼婆生、幼婆而生得道的。咁啊，观音菩萨就化现比丘身，就化现比丘尼身啦，化现呢个优婆身男居士，化现呢个优婆而女居士身咧，以道贴之。咁啊，佢就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身、优婆而身啦。 嗱，咁啊，比丘，我头先讲过，就系、是、男子出家，咁啊，受过咧。是三堂大戒的，那就名为他的比丘，就是四众弟子之首，那就名为他的比丘。那么比丘呢，在因中来讲呢，就有三种的意思，在果上来讲呢，亦有三种的意思。因中这三种呢，第一就是他就是乞侍，咁啊都系托钵噶啦，但系我哋大乘佛法咧就唔兴，但系小乘佛教咧，好似泰国啊、印度啊、咁啊色兰啊、嗱旧时嘅越南啊、高棉啊、辽国啊，呢啲通通都系行呢个小乘佛法。咁啊，你如果系朝头早啊，或者中午以前啊，去到嗰啲地方咧。你就看到满街呢都是穿一件黄色的袈裟，那么去外面托钵的，那么所以称为他就乞侍，外就乞这个饮食来到滋养这个色身，内呢就乞求这个佛法，依法修行来到滋养这个慧命，所以名为他就乞侍。这个在因中来讲的，那等他的日后如果证到这个阿罗汉果，断这个三界见思烦恼啊，证到这个出世的解脱，他是三界里面的圣人，那就不是他乞侍了，他是应供了，就是他应该受我们人间的供养，我们人间的人也都应该供养阿罗汉啊。假使有人供养阿罗汉呢，是福德就无量的，所以因中的就乞侍，果上的他们应供。第二个就破恶，破恶呢就是破这个身口意所犯这个十恶，就说他因中出了家之后，他这个身不做这个杀盗淫，他这个口不讲这个妄语、以语、恶口两舌，他这个心呢常常存于这个盗念啊，不起这个贪嗔痴，那么破了这个身口意的十恶，那日后他证到阿罗汉果呢，就叫做杀贼了。那么杀些什么贼呢？就是杀了这个见思烦恼贼，因为证阿罗汉果的人，他就是断了这个三界的见思烦恼，所以因中破这个身口二十恶业，而果上呢就是杀了这个见思的烦恼贼，所以证到阿罗汉呢亦有这个名字叫做杀贼了。第三呢就叫做布摩，因中他修行出家，咁啊，梗系受戒啦。咁啊，当我哋登呢个比丘坛受戒百四揭摩嘅时候啊，咁啊，呢个护法善神呢，佢就唱啦。佢话现在呢，有啊某省某县某一家某一个姓呢，一个呢男子，佢发心出家。咁啊，从此咧修行，咁啊就人天增盛啊，恶道就会减少啦。嗱，咁啊由呢个地上嗰啲护法善神咧，咁啊一唱，咁啊传到呢个空中咧，嗰啲护法善神辗转又系咁样唱，然后咧由呢个四天王天啊系咁样唱，一路咧。到这个六欲天的天顶啊，这个魔王天，这个魔王听到呢， 佢哋真係呢個魔宮殿都震啦。點解呢？我咪講過啦，如果我哋唔修行造罪業，正式係合呢個魔王嘅心意呀，我哋就係魔子魔孫，離唔開呢個魔掌呀。假如我哋發一念心出家受戒去修行，咁將來既然人天不增成惡道減少啦，咁就好多人呢就脫離呢個魔掌呀。所以一人出家就有一個人脫離魔掌呀，多人出家就多人脫離魔掌，乃至到在家居士都好呢，佢能夠念佛修行了生死呢，都是跳出这个魔掌，不受这个魔王所控制啊。那么试问你说那些魔王有什么办法不惊慌，有什么办法不恐怖呢？所以出家因中修行叫做暴魔，等到果上啊，他就断了这个见思烦恼，杀了这个见思烦恼贼的时候呢，咁佢就得证呢个不生不灭出世啊，呢个无生嘅空理涅槃。所以咧，果上咧就叫做咧系无生啦。嗱，咁啊出家呢个比丘系一个大丈夫嘅事。其实出家咧唔系一件简单嘅事啊。所谓是大丈夫事，不是这个丈上所能为，所谓有大善根有大福利才可以呢是发心出家。如果这个善根不够的，真的呢他不可以出家了。所以能够出家呢都有他这个大的善根，有他这个大的福位，先就可以发心出家。嗱，咁啊，从前咧有一位叫做培丘丞相啊，咁啊，佢做到丞相咧，即系皇帝以下，除咗皇帝咧，佢哋最大权，佢个地位系最高噶啦。咁啊，但系佢个仔咧，就系我哋现时所闻嘅，所闻呢个法海禅师啊，系金山寺啊呢个法海禅师啊。咁就系佢个仔，咁有一次咧，佢就送个仔呢个出家，咁当然咧，老人家都系有多少唔舍得噶啦。不过咧，佢总算有善根，佢就唔舍得中咧，佢都能够舍。咁佢就亲自咧送个仔佢出家。咁由于佢系宰相啊，咁当然嗰啲文字啊、吟诗作对咧就好叻啦。所以他送个仔出家的时候呢，他就作一首诗啊，他说含悲送子就入空门，他说招借就应当重善根啊，个心眼都莫从财色染，个道心就虽向碎寒泉，个汉经念佛是依师教啊，苦自明心是报四恩，他他朝忽然成大器啊，人间天上都独青砖啊。意思就是说呢，我含悲啊，含住这个悲泪送个仔入空门，即是入佛门啦，是出家。咁佢就鼓励个仔，佢话你朝夕即系早晚啊，你哋应该要种善根啊，即系咧要发心做事，唔好偷懒啊，要勤向道。佢话心同埋呢个眼咧，唔好俾外边嗰啲财色啊染咗去，转咗去。佢话你个道心咧，应该向啊呢个碎寒泉。点解叫做碎寒泉呢？就是这个北方啊，好像今天美加都是啊，在这个北部呢，冬季都是落几尺雪的。虽然落雪呢落几尺，那些雪呢铺满那些松树啊，但是那些松树那些柏树呢，它抵得的，它不会死啊，那些叶呢仍然是那么青绿的。 唔会因为落雪寒冷啦，其他都冷死啦，啊佢唔会冷死噶。咁就譬如我哋个道心咧，唔好退啊！我哋个道心咧，响呢个任何环境之下都要保存啦，唔好变质。就如同呢个冬天落雪啊，嗰啲松棒咧仍然保持咁青春，唔会因为落雪咧而变色。所以话道心需要向岁寒存，佢还到汗经或者面佛呢，一定要依呢个师长嘅教导啊，唔好违背呢个师长嘅教训嘅命令。佢话你苦志明心呢，去修行，你先就可以报答呢个四恩啊，报呢个师长恩，报呢个父母恩，报呢个国王恩，报呢个四呢个众生之恩啊。佢话你苦志明心去修行，你报答呢个四恩，报答呢个施主恩。咁嗱，你能够如此咧，他朝有日啊，能够成就呢个大器啦，开悟明心见性啊！你到呢个时候咧，就人间天上都独清尊啊！咁嗱，但系结果咧，法海禅师咧都系一个得道嘅高僧啊，就不负佢个父亲咧送佢出家一场。嗱，咁啊，佢嘅师傅啊，你估系边个咧？咁亦都系大名鼎鼎嘅禅宗大德嚟噶，就系、是、维山祖师。咁啊，系一位咧禅门嘅大德。咁啊，常常咧都系鼓励佢啊。佢话衣食难就非容易啊，佢何必千般求细腻？清斋薄粥但寻常，粗衣麻布随分制啊！个别人碎事你忧碎，三间缩尽五间错，好向释迦金殿来啊！咁就系鼓励佢咧，呢、这个衣食咧各方面咧唔好寻求呢个享受，要淡薄呢个名利。人哋瞓觉咧，你唔好瞓觉，做乜事啊？拜佛咯，诵经咯，打坐修行咯。咁啊，三更缩尽五更初咧，你就向呢个释迦殿里边去啊，即系上殿啊，唔好偷懒啊。咁嚟鼓励佢啊。嗱，咁佢初出家，未曾成为一代嘅祖师之前。咁啊，即系做小和尚啦。嗱，你哋家下嗰啲年青人出家咧，就好福报啊！真系师傅啊，锡到佢啦吓，惊死佢，样样都唔足，真系足到唔足噶啦，照顾到啊！但系旧时咧就冇咁好噶。咁啊，佢呢个师傅咧，咁啊，除咗鼓励佢啊，所谓粗衣淡饭随缘过之外咧。咁啊，每日啊，仲要佢去担水。嗱，其实佢啊，未曾出家前咧，佢都已经啦吓、啊，有好大嘅功名。不过老豆要佢出家，佢就父命难违咋。咁啊，市面上佢系一个功名嘅世家，当然佢就一向都唔会做啊。呢一个粗重嘅工作噶啦，咁啊佢嘅师傅就佢出家之后咧，咁啊偏偏要佢日日落山担水啊，咁啊担水咧上山，咁啊落都容易喎、哦，你话担住一担水啊上山咧，俾大众用啊，唔系担一次两次啊，日日都要担几十担啊，等于话落山几十次，又上山担担水几十次。呢啲咁嘅操劳咧，唔系容易挨噶。嗱，咁佢在家咧已经有功名，系高中翰林院啦。咁啊，所以佢担水嘅时候咧，佢就喺度有啲咧唔系几高兴啊。个心喺度谂，佢话和尚食水 就翰林挑啊，佢话纵然吃了啊，你都难以消啊。咁佢个心啊动咁啊念头啊，佢话我系个翰林嚟噶，系话正式个大功名大富贵噶。咁我家出家翰林嘅身份嚟担水，你都和尚食。佢话你饮咗，你都难以消灾啊！啊，佢又咁嘅心理，点知佢个师傅知道啦，知道咯。咁佢个心念一动，佢个师傅就知道。咁啊，等佢担完水咧，佢就叫佢嚟。佢话法海啊，你嚟就嚟，我有啲嘢帮你倾下。咁啊，当时呢个法海咧，佢就唔知道个师傅咩事喎，个师傅有咩吩咐啊？佢话我啦吓，问一问你。他说你今天担水啊，你想些什么啊？那当然他明白自己心中想什么，但你恐怕师父骂啊，那肯定讲大话啦。他说没事啊，没啊师父，我没什么想啊。他说没没啊师父。他说你就说没啊，但我知道你有的、哦。他说啊，我话给你听啊。他说你是不是想过，他说和尚饮水就寒林飘啊，他说纵然饮了啊，这些也难消啊，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啊？咁啊，法海到嗰阵时啊，咁啊师傅都识错咗啦，咁啊唔认都唔得啦，所以佢师傅就当头棒喝啦，喝佢一声，他说老僧打一座啊，都能消万顷粮。何况你啲啖咁嘅粗水，意思就系话咧，佢话我哋修行人如果得咗道啊，真系能消万顷粮，何况你一啖水，有乜了不起啊？咁一方面就呵斥，二方面亦都咧鼓励你要向道啊！如果你真系开悟，专心向道。所谓善和子的本色明心见性，什么不可以消啊？可以消啊，但你不单呢不要有这样的念头，你还要向这个道啊，所以你的父亲都鼓励你道心虽向虽寒泉，就是这样的意思啊，你何必还高傲呢？咁啊，因此你个法海啦，就从今以后咧就唔敢啊，就再作呢个念头啦。嗱，咁所以出家咧就一定咧系要修行，系一定要老老实实咧去修行，做呢个人天嘅模范啊。所以出家咧唔系咁容易啊，系呢个大丈夫之事，唔系呢个将相所能为。即使你做大将军，做宰相。你有办法管理所谓的百万雄师，你有这样的权威智慧管理全国的人，但是叫你出家你未必能做得到啊，你未必有这样的善根啊，所以能够出家真的很有善根。那就比丘，那么比丘尼就是女众出家，就是他的比丘尼了，那受过348条戒，这样就名为他的比丘尼。那么外表跟比丘一样，都是剃了头穿这个出家衫，那么同样受这个三坛大戒，不过他是女子，那么他就比丘尼。那优婆塞呢，那么通常讲就是男居士啦，其实如果正式的译音呢，亦佢呢个意思咧，佢就近侍男啊，就系男子咧亲近佛、侍奉佛，咁啊学佛法啦，受持五戒啦，咁啊佢哋优婆塞。嗱，咁啊女子咧一样啊，只不过佢系女人，咁就叫做近侍女。印度话佢哋优婆夷，中国话佢哋近侍女就系女子咧亲近佛、侍奉佛。学佛法，那么主要呢就要受这个五戒，那么五戒就是不杀生啦，这条戒啦啊，很多人都受不到，因为他要食肉， 食咗地殺生啦，其實食肉咧固然係好大罪過啊，亦都咧結好多個冤，亦都欠好多個命債，好多個肉債啊！真係我哋啊，食一啖肉，你都要諗下。所以我哋最好啦嚇，能夠做到唔食肉。嗱咁啊，假如你真係咧唔可以做得到嘅，咁你都係食嗰啲現成，唔好自己殺，亦都唔好叫人殺啦。因為你叫人殺咧，或者嗰個係賣雞賣鴨嘅，佢係做生意噶嘛。如果佢唔幫你劏啊，你咪唔幫襯佢咯。佢為就做你嘅生意啊，佢一定要幫你劏噶。咁但因為係你買，佢係幫你劏啊，咁啊呢個罪都係歸你啊。或者又叫個工人，佢又幫你打工，佢點可以唔聽呢個老闆話咩？真係想炒魷魚啊！咁如果唔聽你話，炒魷魚都有份噶。咁所以佢又幫你劏啦，但係佢又奉你個命啊！佢係聽你個話去做噶。咁所以都係等於你殺一樣，所以就唔好殺。咁盡量呢有一餐斋就算一餐斋，你唔好话当为信佛，你又当为换口味，你又当为呢食得肉多呢嗰啲血啊有毒嗰啲畜生啊对健康呢唔係几好，就或者呢食嗰啲肉食得多呢嗰啲脂肪油呢太多啦，对健康亦都唔係几好㗎。你唔好当为宗教信仰咁样食，你啊当系咧调剂下自己呢个口味，你啊当系啦吓，算为之啦，换下口味咁嚟食，咁你会食得安乐啲。其实唔系几难，你慢慢学，系有一餐算一餐啦。你能食一餐斋素食，你就会增一分嘅福德智慧。你能食两餐啊，你就增加两餐个福德嘅智慧，咁何乐而不为呢？嗱，相反啊，你食一次肉，你就损一次个福慧，就结一次个冤业，你就欠一份嘅命债、肉债，咁啊应该咧就要减少，唔好做咁多啦。所以第一就唔好杀生，第二就唔好偷盗，第三咧就唔好奸淫。第四就唔好妄语，第五就唔好饮酒。嗱，咁呢五戒咧，你固然可以全受啦，咁就叫做咧系满分嘅优婆塞，或者咧系女众嘅优婆夷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或者有一条咧唔可以受嘅，你做唔到嘅，无论任何边一条，你做唔到嘅，咁你咪唔好出声啦。咁个法师问你啊。你可唔可以受啊？呢条戒咁你就唔出声，唔出声等于你唔受嗰条戒。等你日后咧，你真正可以受啦，你再补受嗰一条，就唔好呢头受戒咧，一拧住面就佢犯戒，好似贪得意啦，咁就无此必要啦。所以五戒咧就可以分开受嘅。嗱，呢五条受齐就叫做满分优婆塞、优婆夷。如果你受四条咧，就佢就多份啊，即系超过一半，但系未必咧系完全，所以佢就多份嘅优婆塞系优婆夷。嗱，咁啊，若果你能够受到一半，咁啊三条嘅咧，或者咧系两条嘅咧，就佢哋少份嘅优婆塞、优婆夷。嗱，咁啊，当然最少受一条啦。如果一条都唔受啦，咁你乜嘢佢哋受戒啫？咁你如果係受一條嘅咧，咁就叫做咧係一份嘅優婆塞嘅優婆夷。嗱，咁啊，總之咧，咁啊最方便啦。咁就千萬唔好咧呢頭受戒，一擰住面就佢犯戒，就無此必要嚟做罪。都不如咧，你諗清楚唔可以守嘅，咁你咧就唔好受啦，就算數啦。等你將來咧能夠守嗰陣時，你就再補受。可以的，咁所以大家咧系听得咧好清楚，咁啊佢哋优婆塞系优婆夷。嗱，咁啊现在咧，观音菩萨话，如果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塞而得道嘅， 咁啊，观音菩萨咧就现呢个优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啦，为个说法。嗱，呢个就是四众弟子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你哋研究佛学咧，当然里边好多问题嘅，每一部经嘅讲法唔同，有啲就讲七众弟子。嗱，七众弟子咧，除咗呢四众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再加上呢个沙弥、沙弥尼。沙弥呢就是男子出家未曾受戒，那么他就沙弥男。如果女子出家未曾受女子的大戒呢，那么他就沙弥尼，那就变成六众了。即是从这个出家这方面呢，每样分为两众，那么六众呢，那么最后一众呢，他就释迦摩罗。释迦摩罗是什么呢？中国话叫做合法女，只是有女子，男子冇关系的，所以就不是八啦，唔系双啦，只是七。咁啊，六加一咪七啦。嗱，咁啊，点解啊有呢个合法女呢？就因为佛在世嘅时候啊，咁啊有女子嚟出家。嗱，咁啊，既然佢合法心出家啦，咁啊，我哋当然成全佢啦。咪同佢剃头咯，就现咗呢个比丘尼相啦。就算佢未曾受戒，都叫做沙弥尼，系出家嘅相。咁啊，但系佢冇几耐咧，佢就大咗肚啊，有咗身孕啊，咁就发生问题，就毁谤啦。即系等于话佢未曾出家以前，佢曾经做过呢个男女嘅事。咁啊，但系佢嚟出家咧，嗰阵时因为未曾有呢个法律。亦都冇呢个咁嘅常识，咁啊见佢嚟出家啦，咁啊同佢剃头咯。点不知咧，佢呢一次嘅男女关系咧，就有咗呢个手尾。咁啊，等佢出家咗几个月之后咧，咁啊肚一日咁啊大，咁就变成弄出好多嘅笑话。咁啊，因此佛咧有人投诉啦，就立一条戒律，立一条法。逢是男子的，男子没有这些这样的问题来出家，那么分分钟都可以帮他剃头。那么如果女子来出家的呢，就要观察三个月。那么三个月应该什么都看到了，他女子自己本身都知道了，外表呢如果留心一点的人呢都可以看到了，已经有了这个新人了。那么既然是这样的呢，就当然是不会收他了。咁如果係冇咁嘅事发生啦，咁当然係收佢啦。嗱，但係长长个三个月，咁你叫佢做乜呢？唔好浪费呢个光阴啦。嗱，咁直着未曾剃头之前，呢、这个三个月个观察期呀，咁就好啲教佢规矩呀、或者学经呀、或者诵经呀、唱念呀，咁在呢三个月呢尽量教佢呢个佛法。咁佢在呢三个月之内咧，就学呢个佛门嘅规矩，或者学呢个浅浅嘅佛法，或者学呢个唱念。咁所以咧就叫佢为咧，叫做学法女。印度话佢哋释迦摩罗。嗱，咁啊加埋咧就七众啦，七众弟子就冇呢个八众，因为男子冇呢个问题。咁即系话咧，比丘、比丘尼。优婆塞、优婆夷、沙弥、沙弥尼，同埋呢个释迦摩罗嘅学法女，就成为咗七众弟子。咁所以咧，七众、四众其实都系一样，只不过开阔啲同埋缩窄啲嘅讲法唔同。所以现在话，应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、优婆夷身得道者咧，观音菩萨。就是现这个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呢，就是为他呢是说法。那么说什么法啊？就是说这个出家怎样要发道心，怎样要受这个三堂大戒、怎样要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所谓以理生就为事业、是宏法事家务，是主持这个佛法。咁啊，为佢咧说呢啲咁嘅法，系应以长者居士宰观婆罗门妇女身得道者，即现妇女身就而为说法。嗱，咁我哋刚才咧 就曾经呢是讲过啊，应以长者身，应以宰官身，应以居士婆罗门身得道，但是就未曾讲到佢个妇女、哦，因为佢系在家人，就梗系有太太啦。嗱，咁啊，现在咧就统而言之，有关系长者个妇女，即系长者个太太啦，或者系居士嘅眷属个妇女，或者系宰官个妇女，或者系婆罗门个妇女啊，即系以呢四种个妇女身得道噶啦。咁啊，观音菩萨就名正言顺啦，就现呢个女子身啦，现呢四种长者、居士、宰官、婆罗门个妇女身啦，为佢说法。嗱，咁啊，既然现长者身、居士身、宰官身、婆罗门身所说个法，咁啊，既然现妇女身咧，咁啊，亦都系说一样个法嚟到咧，系化度佢。佢话应以同男同女身得道者，就即言同男同女身啊，就以为说法。嗱，咁啊，同男同女咧，就系属于啊所谓未曾结婚嘅男仔，以共咧系女仔。嗱，咁啊，世间咧好多人，虽然佢咧唔系出家，但系都觉得有家庭咧系累赘。咁啊，都好多人独身噶，唔中意结婚噶，男就唔中意娶妻，女咧就唔中意嫁丈夫，好多呢种咁嘅人啦。今时今日嘅社会咧，未必系人都结婚噶，咁啊佢中意咧，就以呢个同男同女身咧而学佛。咁啊，观世音菩萨咧就系现呢个同男同女身咧。是为他说法，所以花严经就有这个善财童子，同男他是参五十二位善知识，后来即身的成佛。在我们本经所讲的一部叫做法花经，有一个龙女，正是童女，她只有八岁大，咁啊，佢哋依法修行咧，八岁就即生成佛啦。呢啲都系属于同男同女身修行咧而成道，所以观音菩萨咧就现呢个同男同女身咧，就为佢说法，系说呢个所谓守身如玉，啊冇呢个男女嘅欲事啊。咁啊，成道都比較容易啲啦，因為冇咗呢個生死根本啦。啊，有男女個關係就有後代，咁咪生啦。咁啊，有生一定係有死，所以話生死綿綿不絕啊，永遠不斷。咁啊，假如如果人人都係同男同女生噶啦，咁就冇咗呢個男女個欲事啊。就既无生，当然亦无死啊！从此就可以咧得以入道，乃至咧系正道。系应以天龙、夜叉、拳塔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罗罗、摩喉罗伽、人非人等身得道者，就即皆言之，就以为说法。嗱，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应该以呢个天龙八部身得道嘅。咁啊，观世音菩萨咧就现呢个天龙八部身，亦都为佢哋咧系说法。嗱，咁啊，天龙八部咧就系属于咧呢个护法神，咁啊属于呢个善神之一，佢就专门咧系保护。这个佛法扶持三宝，以及保障这个有道心的修行人。所以出家即使是打仗的时候，都未曾听见说有出家人饿死的。如果一间庙真的有历史以来，未曾听过说庙会执笠的，咁啊，就説明咧有好多嗰啲護法善神咧係擁護佢。嗱，咁啊，乜嘢生意嘅行業有好多發達， 你亦都听过好多咧系破产啊，系关门嘅。咁但系佛堂咧，从古到今啊，即使系打仗嘅时期，你都未曾听过咧，所谓某一间佛堂啊搞唔掂啊要关门，你未听过。出家又系啊，你只要有道心，好好地修行，真系龙天护法啊！未曾话听过有个出家人咧吓，因为冇斋粮咧而饿死嘅。咁啊，呢啲咧就完全啊，系呢个天龙八部个护法神咧系拥护。嗱，咁啊，第一种就系天。嗱，天咧就系有三界，所谓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三界一共咧就系有28层天。嗱，咁啊，但系呢度所讲呢个天字咧，就是指从这个脱离天啊，以至到对下这个四天王天，亦即是这个欲界呢的地居天，就是四天王天同埋这个色界呢，所谓啊这个33天，这个欲界的天人。那龙呢就有好多种嘅，嗱龙咧究竟有冇？咁啊呢个就好难讲啦。我哋人咧就应该除咗睇舞龙嗰啲假嘅，好似过年啊有咩大嘅喜庆日子咧，啊好多地方都舞龙啊舞狮啊，咁啊龙咧好多人睇过系假嘅。如果真嘅龙咧，我相信有好多人都未睇过啦。究竟啲龙系点样嘅咧？都是看到这个假龙。如果从这个佛经来讲呢，就真是有龙啊。龙有很多种，有一种就是守天宫龙，它是守护呢这个天宫。有一种呢它就是海龙，所谓海龙王这个名词大家都听过了，是海里面的龙。有一种呢守宫殿龙，就是守呢这个天上的宫殿的。有一种呢就云龙，所谓腾云的治雨，很多人说的天落雨呢都是这个龙作怪啊。那么这个龙呢腾云呢就可以治雨，就落雨啦。有一种呢就叫做守伏藏龙，就有关的宝藏呢，很多是这些龙呢好像保护啊。所以好多世界上嗰啲宝藏咧，未曾发掘啦，未曾俾人发现咧，都系嗰啲龙咧响住守护。所以龙咧就有好多种。嗱，所以龙啊，佢个福报咧就好大嘅，但系业障咧亦都好重。咁啊，佢边一方面嘅业障重咧，就系嗔恨心。龙的嗔恨心呢是最重，所以他虽然生前呢做人的时候他是信佛，他亦皈依三宝，亦都受持五戒，由于呢他这个嗔恨心重啊，所以就堕落呢做龙。那么做龙呢是有他的痛苦的。那么有一种呢叫做大鹏金翅鸟啊，佢就最喜欢呢就系食龙。咁啊，呢个大鹏金翅鸟咧，佢就好大噶、哦，佢呢两只翼个距离咧就系、是、有360万里咁长。佢呢两只翼咧，如果啊佢发挥佢个力量咧，既然有咁长咁大啊！它可以一撥就將那些海水都分開，那就看到這個海底的那些水都不會走埋一堆的了，直傳的水都分開的，分開就見到那些龍啊和那些龍子龍孫呢就響這個海底。那麼大鵬金翅鳥呢就以這個龍呢就為食的，所以它撥了海水之後呢，它那個雀的嘴啊就担嗰啲龙咧，一条条乜担嚟食咧，就好似我哋压面咁一咁轻松嘅。 咁啊，啲龙就好苦恼啦。咁啊，成日嗰啲龙子龙孙咧，都俾呢个大鹏金翅鸟啊担嚟食。咁啊，有一次呢个龙王咧，就去佛嘅地方听经闻佛法。咁啊，听到佛嗰啲佛法之后咧，佢个心就好舒服。但系关于啊佢啲子子孙孙咧，成日俾啲大鹏金翅鸟啄嚟食咧。当然佢都唔系几满意噶啦，系人都唔中意啦，系嘛？咁佢就请问佛，咁佢话世尊啊，佢话我有一个难题，好难以解决，就想请佛你慈悲咧，啊帮下忙啊，同我解决咧呢个难题。咁啊，佛就同佢讲啦，咁佢话龙啊，佢话你有咩难题啊？佢话佛世尊，佢有一只大鹏金翅鸟。佢嘅翼呢就係、是、有三万六千呢个三百六十万里咁长。咁佢一撥开佢啲海水呢，睇到啊我哋呢个海底个龙宫所有嗰啲龙子龙孙呢，佢啲担嚟食，好似食面咁样。你话我系咪好苦恼呢？咁你有咩办法啊嚟得救我啊？佛话佢话咁就容易啦，佢话嗱，我送你一件袈裟，就系我哋家下搭呢一件袈裟。佢话你翻去咧，你就剪开佢，一条一条，咁你就啲龙有角噶嘛。咁你将我哋啲袈裟咧绑上你个龙角嗰度啊，以呢个袈裟个威神力，咁啊，佢大鹏金翅鸟啦。就唔敢食你噶啦。咁啊，龙王话世尊啊，佢呢件袈裟唔够啊，佢你剪得几多条？佢话我啲龙子龙孙咁多，边度够分派呢？咪一样俾佢担，俾佢醒。佛话嗱，佢话你又可以折冲办法啦。如果剪开一条一条唔够用呢，你就剥线啊。佢话乜嘢袈裟都系用线咧，一条一条线咁啊织成啊嘛。嗱，佢哋就掹开佢，一条一条线咁拆开佢，吓件袈裟咁长啊，咁你一条线咧，你可以剪断啊，剪开好多条，咁啊相信咧都够你用啦啩。咁啊虽然咧唔系剪开咁粗咁大，但系只要一条袈裟线啊，佢话咧扎住你个龙角咧，嗰、那个大鹏金翅鸟咧都冇法子咧。食到你嗰啲龙子龙孙，咁咪可以保护佢咯。咁啊，呢个龙王就好欢喜啦。咁啊，接咗呢件袈裟翻嚟，真系啊，剪开都唔够啦，佢就拆线啊。咁啊，拆嗰啲线啦，每一条线咧就绑住啲龙子龙孙嗰只角。咁啊，真系果然咧，以佛呢个袈裟嘅威德神力，咁啊，但凡今次就冇法子食，冇咗符。咁就变成咧救咗呢个龙王啲龙子龙孙，咁啊大鹏金翅鸟咧就冇得食咯，咁啊肚饿啦，咁啊轮到佢哋搵份麻烦啦。啊，佢话世尊啊，佢话你就救咗啲龙王啲龙子龙孙，唔俾我食啊。佢话世尊啊，你系大慈悲噶，你有冇谂下我家下冇嗰啲龙王龙子龙孙食啊，嗰种抵肚饿嘅痛苦咧？佢话你有咩办法嚟救下我啊？咁啊，佛话得嗱，咁啊，然之后佛话点样救佢咧？嗱，咁啊，卖个关节，听晚再讲，今晚够时间。咁啊，现在咧，我先同大家啦系回向，啊，请大家啦起身，愿消三障诸烦恼。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尽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嗱，咁啊，今晚咧好似系第十晚噶啦，讲经啊。嗱，咁啊，十晚咧都有人咧系结缘共众，听讲话。仲有五晚咧，都系有人共众嘅。咁啊，呢个法会咧，算嚟咧，好多人发心，系功德无量。嗱，咁啊，今晚咧就系有呢个释系积缘梁彩云 邝翠云、黄爱兰、陆维芳，一共呢五位，就是与这个质用这个斋包呢同各位呢是结缘。所以现在呢你就大家咁啊，等一阵间咧，去到外边咧，就会有人咧送啲斋包咧嚟到咧俾各位，咁啊，希望大家咧生一个欢喜心，就为呢个发心者咧系消灾延寿啊！咁啊，乃至到各位食咗呢个斋包即系冇肉啦，咁啊呢个心都系清净，以呢个清净心咧嚟到接受呢个清净嘅佛法。以这个清净的佛法的法水啊，是滋润各位呢，是身心清净。